嗨，系咪 online 啊？死啦！我食紧嘢俾你周到添，等我摆低个黑漆，等你哋唔使听到我都嚼嚼嚼。等等，OK 啦，Hi，我冇谂住要 connect 得咁快，平时要等好耐噶嘛，咁我就摆咗嚿炸大肠入口，跟住一路喺度咬，一路喺度搞，一路咬，跟住咧，突然之间见到影相咗，吓死。OK，呢一个系我个 dinner 咯，Yeah，see，冇倒落个电脑度，Yeah，OK，Hi，OK，大家好啊。嗱，咁今日咧就我哋要等多少少人入嚟，因为咧而家有得睇见到噶。Rosemary，你可唔可以唔好玩条线，乖？我哋有啊，有得睇啊，大家见到嘛？见到嘅话应该系嘛？你哋系咪喺度啊？Hi，fish ball 系咯，系啊，冇错，我就食鱼蛋。系啊。回覆下先，OK，我喺度噶啦，大家入嚟啦，可以入嚟啦，快啲啦。今晚系得我自己一个就，因为咧，我想问你哋听声清唔清楚，因为我听唔到。你哋听唔听到声啊？有画面啊，Joyce，有啊，听唔听到声？我今日咧主要咧系答问题，真系 all OK 咁神奇。OK 清楚，OK good。好啦，今日咧就会系主要系问题答问嘅。OK，咁咧细路你唔好搞你阿妈，你阿妈好忙，乖，好唔好？乖乖你坐喺嗰度，唔好过嚟。你要过嚟都得，但系你过嚟咧就系。净系坐喺度，得唔得？好啦，咁咧就喺我哋等紧其他朋友入嚟嘅时候咧，咁啊介绍你识啦。呢、这、一个小 B B 咧，你唔好以为我系贪新忘旧或者乜嘢，其实咧佢系咧喺啊，佢系喺啊 Basil 哥前，佢。已经啊救命啊！我个 laptop 有猫嘅情况之下，系会发生好多意外。等我阵，哎呀呀呀呀呀，要死！小朋友，你打个招呼啫嘛，过嚟，唔该唔该。喂，冇有声冇画面，咁得意？咁样，咦系？有冇人见到画面啊？除咗 Joyce Lee 话睇唔到画面，其他人见唔见到画面？见唔见到我而家揸住一只迷你嘅小泡泡喺我块面隔篱？我罔顾我嘅生命安全，喺度捽一只小泡泡，大家见唔见到？哎呀，见唔见到啊？你哋有冇见到佢啊？见到啊，系咪？见唔见到呢个靓仔？OK，呢个小 B B 系啦，呢、这个小 B B 咧翻咗嚟几日咧，两三日到啦，佢都未同佢哥哥 Basil 啦建立到深厚嘅感情啦，哥哥就走咗啦。咁咧我就发觉咧，其实动物系真系唔识讲嘢嘅小朋友嚟嘅。因为咧，Parsley 咧而家匿埋咗喺嗰边咧，有啲远，我捉唔到佢过嚟。佢系唔开心嘅， 因為咧佢係同 Basil 最 close 嘅。Basil 係翻咗嚟，唔係 Parsley 翻咗嚟之後，Basil 一路守護喺佢身邊咯。係啊，因為咧我其實係兩個女，跟住就隔咗好耐先養 Basil 嘅。咁所以 Basil 係伶伶仃仃同佢兩個大女係有代溝嘅，大同阿姨有代溝。咁咧，咁 Basil 自己戇居居啦。咁後來買咗 Parsley 翻嚟陪佢咧，咁佢兩個就成日一齊玩咯。咁我成日都懷疑阿 Basil 係當咗 Parsley 係佢老婆嘅。Anyway 啦，咁跟住就到 Rosemary 啦，同埋咧就到頭先呢個小 BB 咧，小 BB 你又過翻嚟啦。哎呀！呢一個咧就係 truffle 啦，OK，truffle 咧我咧就等咗好耐嘅，咁樣咧點解我等咗佢好耐咧？因為佢呢只咧叫做金色嘅 chinchilla 咧，你睇佢只腳，呢 金色嘅 chinchilla 咧就係好少有嘅，咁咧我好開心，終於俾我等到啦。咁但係唔 開心嘅地方就係哥哥走咗啦，不過咧。有個小 update 啦，就我好慶幸嘅，即係而家等緊朋，等緊多啲聽眾入嚟，咁我哋講多少少呢啲唔關生酮嘅嘢先啦。就係、是、我有個喇嘛朋友啦，佢會嚟香港，咁啱佢會嚟香港，咁佢就同我講，佢就不如咁啦，你幫你個仔火化之前，我過嚟幫佢做一場法事先啦，咁樣，即係。哇！你真係請都請唔到，你知我唔知你哋知唔知？你香港如果要請出家人咧嚟做一場法事咧，係好貴好貴，即係好多個10,000嘅。我想問嗱，而家除咗 Joyce Lee 咧話睇唔到之外啦，Leanne Lai 都話睇唔到喎。咁有冇多啲人可以俾啲反應我？話有冇收到？睇唔睇到？因為咧，有人話睇到嘅喎，都幾多人話睇到嘅喎。但係咧，係啦，Alan Liu 都話睇到，但又有人話睇唔到。試下 refresh 會唔會好啲，好冇？係啦，Auntie Cherry 睇到，Jess Now 睇到。咁我哋試下 refresh 下，Daniel Sito 都話睇到。試下 refresh 啊，Kaka Ada 係咯，OK 係咪？如果睇唔到嘅，試下 refresh，因為我唔知我睇到我自己噶電話睇到聲畫都好清楚，睇到 360P 係啊，我哋得 360P 嘅啫，都唔好咁高清啊。其實我覺得即係太高清唔好，係啦，我置頂先，跟住咧就 share 埋去，OK，我 share 埋去生酮先嗱，今日會係快手篇啊，即係快講。係啦，雞精班今日咧最主要係答大家問題嘅啫。咁咧答完咧，我就會衝入去收工噶啦。就係咁。下一集咧，我哋要係我 check 翻啊，肥仔，因為肥仔去咗旅行，肥仔去咗我鄉下，即係我心目中嘅鄉下，東京，即係日本咯。佢咧就話。26號晚啊，系啦，下一集系26號晚，好冇？系啦，嗱，我 so far 见到有两个人话睇唔到，但系跟住咧有好多人，包括啱啱 Shirley C、Catherine、Kachun、Mammy 都话睇到嘅。好啦，收啦，refresh，OK？好啦，我怼多粒咖喱鱼蛋先。我买咗之后其实都冇食过，咁滞，等等，Adrian，而家喺東京凍唔凍啊？你又好啦，你去咗東京，我俾你幾恨去。但我已經去到咧，熟到咧，好似真系唔知去旅行咁咯。所以我諗下要下一次要冒險去下啲唔識嘅地方先，冇咁熟嘅地方先。你唔抵得細佬有得 say hi，你冇得 say hi 係咪？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哎呦呦呦呦呦呦！Hello，哎呀，哎呀，Hi，Say hi，乖啦乖啦乖， 好啦好啦好啦，西藏閪就落翻去啦嚇。嗯，好啦，同細佬玩啦，拜拜啦，拜拜。OK，好啦，今日答問題咁咧，就咧，如果你哋有睇或者有 like 到心同感受個 page 嘅話咧，咁咧就會見到我咧最近有個開心大發現嘅。個開心大發現係咩咧？就係有一間我覺得好好嘅餐廳，係間日本餐廳嚟嘅。咁咧，佢嘅名咧，我成日都讀錯啦。個名叫做卵雪屋啊，唔係雪卵屋嗱，屎我都話我成日講錯噶啦，真好尷尬。係啦，我唔知點解我成日都要講錯佢個名，即係嗰兩個字喺個腦裡面咧係調唔翻。咁咧，我就 post 咗咧佢個 menu，因為點解咧？我喺上邊咧發現咧佢有低糖質係啦，雪卵屋之低糖質，咁我讀俾大家聽啊。佢就話咧，高營養低糖質雪卵屋的低糖健康 menu，從三大營養素中的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質，我讀錯咗添，sorry，再嚟過。從三大營養素的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質中的碳水化合物裏抽出了食物纖維後。餘下的便是糖分。嗱，呢樣嘢咧，你哋去買嘢食嘅時候咧，睇呢一個營養標籤咧，你哋就好重要嘅。OK，你要睇咧 carbohydrates，即係碳水化合物啦。你會見到佢仲會分多兩行出嚟嘅，就係、是、糖啦，sugars 同埋咧 fibers 嘅。OK，即係纖維。纖維咧，你可以完全減咗佢，即係譬如話，你見到佢嗰個 carbohydrates 個碳水化合物寫住十嘅話咧，但個纖維有七咧，咁你減出嚟係剩翻三咯。咁三咧其實咧 OK 嘅，即係 OK 走賺到，但係我都要再強調一次，就係話咧，每個人咧對碳水化合物即係澱粉咧嘅嗰個適應能力咧都唔同嘅，有啲人咧係少少。佢就會過噶啦，少少佢就已經唔係喺 ketosis，即係生酮狀態裡面。但有啲人咧，OK 多嘅，都佢都仲得嘅，係視乎你嘅身體咧可以用到幾多。咁一個能力亦都會同個時間有關係嘅，即係話你生酮耐咗咧，你嘅身體對於處理碳水化合物嘅能力、處理脂肪嘅能力，都會隨住時間演變而有所增加嘅。咁所以咧，譬如我成日稱呼佢為四個瑞士卷嗰位先生咧，佢初時係好難令到佢嘅嗰個血糖指數升高嘅，但係咧，佢而家經過我諗有冇半年咧，都冇半年，我諗可能4、5個月啩。咁啊，阿太太你可以睇一睇我有冇咁耐啦。個實際時間係幾耐？咁咧，而家係高咗好多嘅，但係佢始終同佢太太個距離咧係相當大。個太太係我哋叫做係 therapeutic 嗰個 ketosis 嘅 level，即係佢係去到要治療啊，即係醫病嘅嗰種 level 啊，即係3至6嗰個 level，係對佢嚟講係不費吹灰之力嘅，即係好自然而然就可以去到嗰個境界。但一般人其實係相當難，哦，4個月啊，哦。但佢先生咧，四個瑞士卷咧，而家都好咗嘅，都高咗嘅。系啦，which is a good thing，即系代表你嘅身体已经开始能够有效率咁样样咧，去使用到脂肪咯。OK，即系其实好多人即系嚟见过我倾过偈嗰啲咧，咁有一个佢就话佢系有糖尿嘅，咁咧佢系需要食药嘅，咁但系咧佢就试过生酮几。可能2、3個禮拜咁，我就放棄咗，因為以為喂2、3個禮拜我就應該會好翻啊，會剩嗰啲。但係佢發覺喂唔得喎，即係佢可能驗同嘅試紙驗尿咧，都係驗咗出嚟都係咯，即係好淺色啊，即係好似都未得咁，咁我就放棄啦。咁我同佢講，其實你唔應該放棄，因為你嘅身體你食咗2個禮拜咧，雖然講真你唔食。48小時，你嘅身體都生酮噶啦。咁但係咧，你唔食糖分啊，你碳水化合物啦、糖分啦，你唔食36至48個鐘頭咧，其實你身體已經進入咗生酮狀態。但係依個係個初步嘅生酮，佢未去到全面生酮，因為你身體需要時間去進入呢個境界，同埋佢需要 製造好多以前唔使製造咁大量嘅分解脂肪嘅酵素，叫 lipase 啊嘛。咁所以，譬如我見嘅 cancer patients 咧，咁我係會同佢哋講話，你 extra 最好咧係要食呢啲 lipase 嘅 supplements 嘅，因為點解咧？你嘅身體如果尤其係老人家，因好多 cancer patients 其實係老人家嚟嘅，咁佢哋係幾廿年嚟都係飯唔食飯唔得噶嘛，咁同埋係翻後飯咧，sorry 就咁飯後啊食生果噶嘛，係咪？咁啊，總之每一餐咧，粥粉面飯一定有噶啦，咁樣，因為唔好食咁油啦，餐後一定要食生果啦，you know，咁所以咧，佢嘅身體不嬲都唔需要製造咁多嘅 lipase，佢嘅身體不嬲咧都係俾糖咧轟炸，疲勞轟炸。咁如果你有睇開之前嘅嗰幾集，咁你都知道點解即係。系咯，cancer cells 中意啲乜嘢？佢咪就中意糖分咯。所以你咁样食佢最开心嘅，系啊。咁啊，佢不知几恨你嘅继续咁样食。所以我见有啲cancer patients 咧，尤其系佢仔女听节目，而佢仔女好 convince 生酮饮食系帮到佢父母亲，但系个老人家本身可能冇听过，唔知系乜嘢，个仔女话乜就乜嗰啲啦。佢係好大嘅 resistance 嘅，即係佢其實並唔想咁嘅飲食方法。佢覺得唔食飯唔飽嘅，佢覺得唔食飯冇力嘅。咁啊，包括即係係咯，我個家務助理都係嘅，生咗個好大嘅瘤，不過唔係惡性嘅，好彩。咁我同佢講話，喂，你要嚇戒呢個粥粉面飯嘅咯喎，咁樣。咁佢都扮戒咗幾日，跟住轉頭咪又食翻咯。嚇，跟住又係同你講話唔食會冇力咯。但其實呢樣嘢，如果你哋有印象嘅話咧，我係講過好多好多次，根本個數據係唔會 support 呢樣嘢嘅。個事實就係你嘅身體係有一段時間要去適應個轉化，而個轉化過程咧，因人而異，往往係需要幾個禮拜。嗱，阿瑞士卷先生咧係我見過比較長嘅。佢 up to 8、9個禮拜先能夠真係所謂嘅 keto adapted，即係話能夠全面嘅生酮適應咯。因為就係視乎你之前，不論係四個瑞士卷先生又好，定係頭先提話生酮咗2個禮拜、3個禮拜就放棄，後來再生酮翻嘅嗰位糖尿病患者，抑或係喺聽緊嘅你都好啦，就係。你要俾時間你嘅身體去處理呢樣嘢，你要明白你對佢個 damage 啦，即係你對佢嗰個傷害啊，不斷咁樣疲勞轟炸，俾好多澱粉佢食嘅呢種傷害咧，係幾十年嚟去形成嘅。你唔好諗住即係一朝一夕你就可以 undo 個 damage，即係完全修補翻晒所有過去所做嘅一切傷害。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嘛，系咪？咁我哋识讲，咁我哋就俾时间我哋嘅身体去处理翻，去修补翻，去 repair 翻。咁当你发现咧，你食嘅系好 clean 嘅嘢食，我意思好 clean，唔系你以为嗰啲鸡胸、烚鸡胸同埋沙律。我讲嘅好 clean 系好 clean 嘅 source of energy，即系个能量系好。純正嘅，即係唔係好似燒煤咁樣，成間屋都係煙嘅。即係當你俾你嘅身體係食好嘅脂肪作為個能源嘅時候咧，你嘅身體產生出嚟嘅 energy，我哋講深入啲就係話你嘅粒線體啦，OK，係啦，佢產生出嚟嘅 ATP，即係真係 energy 俾你身體所用嘅咧，係高好多嘅。而佢嗰個 reactive oxygen species，即係我哋講嘅氧化物咧，係接近零嘅。所以點解咧？好笑地，我啱啱啱啱個禮拜六嘅節目啊，即係早兩日嘅節目咧。咁我今日係完全冇化妝啦，同埋係每個月有幾日咧，你明㗎啦，好痛苦嗰幾日咧。即係如果唔係要起身同你哋講嘢咧，我會成日就係黐住喺張床度㗎。OK，咁咧。就話，所以就面青口唇白啦。咁啊，我亦都 即係 couldn't bother 化妝啊，所以求其就係咁樣咯。咁咧，但係之後我禮拜六嗰日化妝，跟住有聽眾就話留言咧就話，哎呀女王你整容整得太多啦，好多地方都執過啊咁樣樣。跟住我就覆佢啦，我就話，我睇我點覆佢先，等等下。我嘅覆法咧就係話，哦，我都好希望見到自己整容前嘅相，畢竟咧我都冇見過自己嘅前世，總係帶有一絲嘅好奇咁樣，係啦。咁我嘅 hashtag 咧就係、是，即、就、係、是、我個 post 寫住今巧遇一高人，見盡前世今生咁樣。跟住咧就呢、這個聽眾個名叫黎姿嘛，跟住我就話我阿媽都想知。胚胎整容法有得諗喎，咁即係喺個肚裏面已經幫你整完，咁你唔使出嚟嘅時候整咯，咁樣係啦。Anyway，咁咧係冇整過容嘅，完全冇嘅。你知唔知？如果你想知道人個鼻有冇整過咧，有一個方法嘅，即係我而家整俾你睇，你唔好笑啊嚇，即係咁係啊，見唔見到？即係扮唔扮到豬鼻咯。如果紅咗添，即係如果你咁樣篤到咧，就係佢呢度冇加嘢。你明唔明我意思啊？OK，系啦，同埋因為我做瑜伽咧，成日都要咁樣擺個下巴喺個地下度噶嘛，即係好多時候，即係譬如你 forward bend，你向前接咁樣樣咧，啲人好中意攞額頭走去夾硬，就係將額頭扼落去。但其實你扼你嘅額頭落去咧，你嘅背脊係拱嘅。你下次試下，你揾人側身睇，或者你朋友側身做俾你睇，你就會知噶啦。你就係、是。夾硬即係對腳伸直啦，跟住你夾硬將個人向前咁樣接嘅話，額頭去點咧？你個背脊係拱形嘅，係啦。10個睇到一個睇唔到，咁就完咗，即係點啊？我唔明啊。係啦，但係咧，所以瑜伽先生而家就好醒啦，就會同你哋講啦，唔係要個額頭去揾啊個膝頭哥，係用下巴去揾個膝頭哥。咁咧，你下巴去揾个膝头哥咧，你就系会掹长同埋掹直个背脊咯，系啦。Peter Lee 肥咗20年跟女王，学生堂8个月减咗55磅，大肚腩变翻6嚿腹肌，真系。咁你应该要 send 相俾我咯，如果系咁，我会整个南瓜喺你个头度，等冇人知系你，放心。OK，即刻将之前同之后嘅相俾我哋啊。好啦。講翻頭先嗰個咧，卵雪屋嘅嗰、那個，OK，佢話咧，你將碳水化合物咧抽出食物纖維之後，剩翻嘅就係糖分啦。吸收過多糖分會導致血糖過高，但若果淨係吸取人體所需份量咧，反而會令到身體更加健康。嗱，可圈可點，我唔 agree 嘅，OK，有聲冇畫面。你 refresh 下啦，不如試下 refresh 啦，因為有好多人都睇到，我唔知點解你都睇唔到。減糖法功效維持健康，纖體瘦身，美顏護膚。OK，嗱，你要知道咧，市面上面咧問乜嘢或者賣乜嘢，都係會寫呢幾個嘢噶啦。咁當然佢一個 menu，佢冇可能擺好似我同你哋講嗰啲。數據啊，啲 medical research 啊，啲 reports 啊，啲 clinical studies 啊，即係唔會咁噶嘛，你明唔明啊？係啦，咁但係咧，佢講呢3個月係真嘅。咁如果你哋有聽開生酮感受，你會知點解佢維持到健康，因為糖分令到身體發炎，咁你身體唔發炎，你嘅健康就會好好多。所以維持健康係真嘅，纖體瘦身係真嘅，因為有糖分，你嘅身體就唔會用脂肪，咁所以係會瘦嘅。OK，美顏護膚點解？好簡單，因為你冇糖分，你嘅皮膚就唔會出現糖化。OK，咁咧 glycation 糖化，跟住咧亦都咧會令到你嘅皮膚有足夠嘅即係。脂肪可以去合成，同埋使用裡面唔同嘅維他命 A 啊、E 啊，呢啲全部都係抗氧化物嚟嘅。同埋咧，係，因為佢頭先提過啦，佢冇咁多嘅 reactive oxygen species，即係氧化物嘅產生，所以你自然係會襟老好多嘅。係啦，所以呢三個功效係真嘅。但我唯一可圈可點嘅地方咧，就係、是、咧，如果只係吸取人體所需嘅份量。係冇呢樣嘢嘅，人體係冇所需嘅 嘅糖分吸收分量。OK，呢個呢，我係會解釋。我之前呢都有話要同大家解釋嘅，咁我而家解埋啦。等等下，揾翻張相出嚟先。等等，OK，個喺呢個係咩咧？就2008年嘅，都相當新嘅，OK，叫做相當新啊，因為好多係1981年嘅，係啊，或者1970幾年嘅，2008年，OK，Institute of Medicine Dietary Reference Intakes，咁咧就係話，Do humans need to eat carbohydrates？OK，即系人类到底需唔需要食碳水化合物？OK，咁佢得出个结论呢，系啦，就系、是、人类呢需要嘅。我照读咗英文先，好冇？跟住我再译翻嗰个中文啦。The lower limit of dietary carbohydrates compatible with life apparently is zero, provided that adequate amounts of protein and fat are consumed. OK? 好啦，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咧，哦，维持人类生命所需嘅碳水化合物摄取量咧系零。只要你有吸收足夠嘅蛋白質同埋脂肪，嗱，呢個就係點解我講過好多次，差唔多每一集都要提一次嘅啦，就係、是、有呢一個必需氨基酸，即係蛋白質；必需脂肪酸，即係脂肪，但係冇必需碳水化合物。呢、這個咪就答咗你咯，因為呢樣嘢係真係完全唔需要。完全唔需要嘅一個原因，就係、是、因為你嘅身體只要冇糖分咧，其實係 way better off 嘅。咁你就話喂唔係、哦，我哋細個讀書嘅時候話咧，我哋嘅大腦係需要糖分嘅、哦。好啦，咁我再解俾你聽咯。OK，第二個 point 好重要嘅就係、是、the minimal amount of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carb is dependent upon the brain。OK，即系话咧，嗰、那个外来吸收同埋内在生成啊嘅碳水化合物嘅最低量咧，其实系取决于个大脑嘅。OK，咁你就话吓，点解关个大脑事？就因为好多我哋细个嘅时候。讀嗰啲咧就話你嘅腦係需要碳水化合物啊，咁所以咧，哇，我哋要食啊食啊食啊食啊食啊，但係咧實際上咧，每一日係要幾多咧？嗱，有冇人講俾你聽啊？我而家講俾你聽，係100至140 gram 嘅 glucose 葡萄糖，OK，100至140 gram。嗱，如果你睇。或者係 Alan，麻煩你幫我一個忙好冇？你幫我 search 下，如果一罐 regular 嘅可樂咧，一罐有幾多 gram 嘅糖，好嘛？跟住我等你幫我揾啦，好嘛？我想講俾大家聽。咁呢一個所謂嘅100至140 gram 咧，就係睇你個腦嘅使用量啦。OK，你成日諗嘢定你成日都唔諗嘢啦？咁你嘅腦當然會係使用嘅量會有分別啦。咁但係你記住喎，好緊要一個 point 就係佢係有分內在生成同埋外在吸收。呢個係咩意思呢？即係話呢，喂，你唔係要完全單純係靠食嘅，你嘅身體自己係會嘔出嚟嘅。OK，得唔得？OK，39 grams of total sugar 會唔會知道佢有係幾多嘅 glucose？Sorry，即係我哋即係睇下冇得再 break down。到多啲，因為如果唔係，就啲人會以為喂得啦，我一日可以飲4罐可樂都冇事，咁就真係害人不淺。即係我哋啱啱揾到，但係即係嗰個係 sugar 啊嘛，咁但係如果佢再 further break down 系啦，会唔会系个量会唔同咗？想睇一睇嗰样嘢。OK，大家稍等我一阵吓。OK，好啦。嗱，阿 Eva 問嗰個問題咧，我轉頭就會答你噶啦，因為咧好多人由我第一日飲嗰陣時係 Diet Coke，而家係 Coke Zero 啦，都有人係同我講呢啲嘢嘅，即係話，哎呀，呢啲係化學㗎，唔好㗎咁樣，as in 咧，以為天然嘅就一定好。我想話咧，其實好多毒品咧都係天然嘅，包括含有爭議性嘅大麻啦，包括。cyanide 系嘛，即系 arsenic 吓，总之有好多款啦。我突然之间唔出边个系天然，边个唔系，但系总之咧，好多毒都系天然嘅。天然唔代表一定系好嘅。OK，咁咧，同埋咧，我咧咁啱咧，包括叫我唔好饮 Coke Zero 啊嘅，包括有萧公子啦。咁我今日先 send 咗一个教授解释佢点解佢会饮 diet 嘅汽水，而佢唔会饮 regular 嘅。其实 Professor Stephen Finney 啦，我之前都有睇过佢，佢都系咁样答嘅。啲人问佢咧，佢都话佢都唔会饮真嘅，几大都系饮 diet 嘅。即系当然你最好系饮水啦。即系如果你问我，你真系好想瘦啊，你好想好健康嘅话，四个字讲晒噶啦：eat meat, drink water，就系咁。但系你如果 eat meat, drink water，咁你嘅社交生活可能就要有所犧牲咯，即係例如你啲朋友即係好有道德光環啊，覺得食齋好好嗰啲，我唔係話唔好啊，OK，佢哋會鄙視你咯，因為佢覺得哇你咁樣食肉獸啊，你傷害好多生命啊，啦啦啦啦啦，疲勞轟炸你，跟住你啲朋友夜晚出去可能去蘭桂坊咁樣嗌你去，跟住你俾杯水我咁樣，咁佢哋會秒爆你咯，係啦，即係呢個係你自己要 take 嘅 consequences。但如果你好似我咁樣覺得，唉，食咩交生活咧？喺屋企瞓下觉咪好咯，咁样嘅话咧，你大可以，OK，eat meat, drink water 系最最见效、最快、瘦得最快。即系你问我你食沙律好唔好？好，梗系好啦，咁样。但系如果你真系要瘦得最快嘅方法，其实就系、是、go on，净系身体所需要嘅嘢就系 fat。同埋 protein，OK？講翻個大腦先，講完個大腦之後，我就覆翻聽眾嘅一堆問題啦，OK？好啦，咁咧，好啦，我哋個腦咪需要100至140噶嘛，係咪？咁你話死啦，100至140，咁之後我一定要食啦。喂，唔係啦，都話你個肝臟咧，每日係會自己生成噶嘛，OK？你嘅肝有樣嘢叫做 gluconeogenesis，glucose 即係葡萄糖，neo 新 genesis 生啊。葡萄糖新生，OK，照液出嚟嘅，即系话你唔食佢就会自己生，所以你唔需要担心佢，佢会自己生嘅。咁好啦，after keto adaptation 咧，就系话当你全面进入咗生酮状态，which 记住啦，唔系两日三日啊，系讲紧礼拜计嘅。我咧算好快好快，因为我不嬲都唔淀粉唔糖嘅人嚟噶嘛，我系2个礼拜咯。系啦，但系咧，譬如四个瑞士卷先生就 up to 可能四至啊，唔系，佢系8至9个礼拜，定系8至10个礼拜，都系算长嘅。OK，你点解会有一个分别？你系会知道咧，就系、是、当你系全面适应咗生酮之后咧，即系你身体里面嘅内部机能全部转化晒，OK 晒啦，即系。佢要生成嘅酵素又足够啊！佢知道佢成个新陈代谢转咗过嚟之后咧，你会突然之间觉得，我好精神，我唔攰，我唔肚饿嘅，我对上你食嘢几耐咧？几时咧？咁样，咁你就会知道咧，你唔再需要话不断咁样食垃圾嘢啊，跟住成日都口痕啊咁样。咁我有个最近见咗一个 cancer patient，一个妈妈嚟嘅，70。岁到啦，佢系肺癌四期，咁咧佢个女好孝顺， 約咗幾次，咁啊又改嚟改去，我初時仲以為佢玩嘢啦。咁咧後來咧就唔係嘅真嘅咁樣，咁個女嚟咗一次先，就同個表姐，跟住隔咗可能一個禮拜到啦，就帶埋佢媽咪嚟一齊。佢話俾我聽話咧，佢媽咪肺癌四期咧，生同咗3日到啦，3日啦，佢就唔再需要食止痛藥啦。咁呢一個 case 咧，我當然覺得好鼓舞啦。咁我可以叫佢揾日錄音俾大家聽下、講下、report 下佢嘅情況。但係之前都試過有一個情況係另外一個肺癌四期嘅 patient，佢亦都係4日就係3、4日就唔痛，唔需要食止痛藥，可以一覺瞓天光。即係咁，你就會明白其實糖一路以嚟咧，令你嘅身體處於一個發炎嘅狀態，其實係影響睡眠、影響健康、影響好多嘢嘅。我咪話我啱啱10月去日本，我唔係淨食壽司咁簡單，我直情係甜品都食啊。跟住我咪話我10年8年都冇傷風過，我咪傷風咗鑊金嘅，同埋係成個身體狀況變到好差，皮膚好差，爆晒粒粒啊，好攰啊，周身痛啊。係一個好大嘅警號嚟嘅，對我嚟講就係話，喂，即係你真係知道個 difference 有幾大，又斷，真係咁大鑊。即係你見到我今日咧，你見啦，呢度真係好紅，同埋好似泛白咧，呢啲位咧，即係青紅，我唔知點講，即係呢啲色咧，就係每個月嗰幾日嘅嗰種樣衰，呢種樣衰係唯有捱過幾日就會好翻。OK，好啦，講翻啦，就係、是、你全面生酮之後咧，你有80%，OK 嘅嗰個你個腦啊所需要嘅嗰種嘅葡萄糖啊，100至140 gram 啊嘛，係咪？其實有80%咧就會係由生酮嘅酮體 ketones，即係篤手指啦，嗰啲血酮啊去提供俾佢嘅。咁咧，如果你扣除咗呢80%啊，计数话，大家听住啊，所以你唔好俾人抛到话，哎呀，你唔食淀粉会唔得噶，你个脑会点点点嗰啲，你唔好俾人抛到，你听清楚你就会明个分别。OK，我讲完之后，我再整个浓缩俾你哋。OK，你全面生酮，即系你当我最重、最尽、最尽要2个月。OK，轻则可能3、4个礼拜。你個腦只需要20至28 gram 嘅葡萄糖啫，剩翻即係100至140，因為有80%可以由血糖提供啊嘛，所以剩翻20至28 gram。好啦，咁你話咁都有20至28 gram 啊，咁我點咧？係咪都係要食咧？咁樣錯，聽住，你個身體 OK，endogenous 係自體生成咁解，OK，佢係每日咧。按你嘅體重咧，係每一個 kg 係生成2.8至3.6 gram per kilo per day。咁即係一個男人，我當佢係145磅咧，即係70 kilo 嘅話，佢每日啊個肝臟幫佢自體生成嘅葡萄糖係有210至270 gram，佢個腦只需要20至28，即系你个肝比你提供多10倍，你明唔明我讲咩？OK，好啦，而家再 recap 多一次，如果听唔明嘅朋友，或者你觉得哇，你讲得好乱，我唔明，我再买咗血糖机，唔系卖咗，买咗0.1，咁你就要再提高啲咯，因为0.5以上先系可以我哋叫 reap，即系收成啊，OK。攞到生酮嗰種好處。OK，我再講多次，如果再有人拋你咧，話：哎呀唔得噶，生酮啦，你個腦會有事噶，腦只靠葡萄糖。你可以將我頭先講嗰番説話背咗佢，講俾佢聽。OK，就係咧，人類嘅大腦咧所需要嘅 葡萄糖係介乎100至140 gram。喺你全面生酮咗之後咧，當中有80%咧係會經由血酮提供，所以剩翻只需要20至28 gram。而一個70 kg 嘅男人，佢個肝臟每日會幫佢生成210至270 gram 嘅葡萄糖。OK，明唔明？即係我兩個都攞 low end 嚟講嘅話咧。佢個肝幫佢生成210 gram 嘅葡萄糖，而佢個肝臟只需要20 gram，即係我大你10倍仲有得咯，明唔明啊？咁所以咧，大家唔好再咧去信嗰啲，即係我講直白啲，就係話由藥廠或者係食品公司去 endorse 去俾錢冠名贊助。或者唔冠名啊，even worse 唔冠名赞助做嘅所谓嘅 research study，跟住话俾你听，哇，好好啊！你一定要食淀粉，你早一日要食6餐啊、8餐、10餐，每2个钟头食一次，咁你嗰个新陈代谢先会高。我哋听咗几廿年啦，但系你睇下呢几廿年嚟，你睇数字啦，佢黐肥个。嗰個 percentage 多咗幾多？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癌症患者個數量多咗幾多？你就會明。丹丘思路嘅問題，我問啦，我係咪唔生酮個身體會每 kg 變製做2.8 gram？唔係喎，你係要生酮你嘅身體先會製造喎。係啊。即係你一路食，你個肝就唔使做噶啦。Literally，其實即係佢會唔會你食少咗，佢會製造翻啲會嘅。但係如果你完全唔食，佢就一定會製造。你嘅肝係有呢個功能嘅，所以咧就記住，OK？呢個 Institute of Medicine 2008年出嘅 Dietary Reference Intakes，點解呢樣嘢冇俾人咧去大肆宣揚啊？唔係係人都知咧咁樣，就係因為咧。This is bad for business，OK？、Okay? 明唔明啊？大家揾食嘅，大家开餐饮嘅，好似我咁啊，或者系好似系做生意嘅人，根本佢唔想你哋班友生酮噶嘛。你谂下，如果人人都生酮嘅话咧，其实系当然我哋会健康咗啦。咁但系。影響好多人嘅生意，影響好多人嘅生計嘅，所以即係當然最好係你哋個個都唔好生酮嚇，不斷咁樣食嘢，早好似食藥咁添，每4个钟头要起身食一次嘢嚇，食多啲糖啊，食多啲呢、這個有糖分嘅食物，因為點解糖唔使錢，即係佢唔 literally 等於唔使錢咧，因為佢 dirt cheap，好平好平。Fanny 啊，我點解唔你我唔喺我私底下唔答你，我会喺节目度答你。咁我解释紧头先嘅嘢，咁我点样答你咧？你有啲耐性好唔好？好唔好？OK？如果你想人嚟答你问题，你要知道你之前都仲有好多问题嘅。咁所以咧，我要一步一步咁样答嘅。OK？好啦，仲要讲翻转头咧，就系、是、嗰个 menu 嗰度啦。咁咧，我影咗一版啫，其实佢系两版嘅。咁咧就係佢有牛油果三文魚盤89蚊，明太即係明太子啦，吞拿魚海蝦豆腐起司即係 cheese 啦，烤菜，OK，跟住咧就係低糖南蠻炸雞，小麥粉不使用，OK，好啦，跟住咧就有個聽眾咧留言咧就好笑嘅。我真系答佢话你好好笑，因为点解咧？佢话低糖即系有糖咁样，跟住咧，我咧就话啊你好笑啊你咁样，跟住我嘅理解低糖都系有糖，咁我问翻佢啦，我就话假如你系呢间餐厅嘅东主，试举3个无糖菜式咁样样，呢、这个听众叫 Chris Chow，佢就话生煎三文鱼、烧鸡、牛扒。其實仲有好多，我覆佢，sorry，你錯了。佢問翻我，請問點樣錯呢？咁樣我就話節目中回覆係啦。咁所以咧，一個人都係要覆嘅。OK，Chris Chow，點解錯呢？如果你有睇翻之前 睇過之前曾經有一集係講1928 Bell Stephenson Experiment， 一個加拿大籍嘅哈佛人類學家喺北極生活咗11、12年，佢翻到嚟，佢展現俾大家睇。用一年的時間被人困住在一個醫院，就是 Belf 啦 ，OK， 喺 New York 嘅。跟住咧 ，monitor 住佢食啲乜嘢，而佢淨係食動物嘅。而佢食嘅方法，佢嘅烹調方式就係根據愛斯基摩人 ，OK，which 佢同佢哋生活咗11、12年啦。根據佢哋嘅烹調方式，點樣去處理一隻動物，佢就用呢個方法。咁如果 according to Chris Chow， 咁佢係無糖嘅咯，但你睇翻一份1928 Bell Stephenson Experiment， 佢係寫住 5% carbohydrates 嘅 ，OK， 佢80-85% 係 fat， 跟住10-20% 係 protein 蛋白質，但係佢嘅碳水化合物寫住係 5%， 點解咧？如果是这样，即如果喂咁根据你嘅理解嘅话，生煎三文鱼、烧鸡、牛扒咁系无糖嘅，唔系低糖嘅，咁样系咪？之前已经解过啦 ，Alan New， 如果我冇记错系 Alan New 问我一个问题嘅，就是因为动物嘅肌肉组织啊，即系你所食嘅肉类里面系有 glycogen 噶嘛，你唔可能话我要将只动物擺佢去斷食，即係我餓佢36個鐘頭 ，make sure 佢所有嘅 glycogen 都冇曬啦。glycogen 係 store 喺肌肉裡面嘅，同埋肝嘅 ，OK？ 咁你咩情況之下你嘅 glycogen 會 deplete 咧，即係會減少，會流失咧？就係運動咯，同埋斷食嘅情況之下咯。但係即使啊 ，OK， 我真係 OK 做依樣嘢啦，即係餓只動物三日先屠宰，先俾你食都好。你要記住個動物個肝啊，都會幫佢做葡萄糖生成噶嘛。咁所以係冇可能咧會有零糖 ，OK？ 即係 Coke Zero 可以話 Zero Sugar， 但係你冇一個 diet 可以話係 Zero Carbs 嘅，因為喺一個絕對嘅 sense 裡面係冇 Zero Carbs 嘅。所以反而呢個餐廳佢真係有 sense， 佢真係識嘢，佢話係低糖 ，which is true。因為譬如我求其我舉一個例俾你聽，牛油果 ，Alan 你仲喺度嘅話，你又幫忙 ，OK？ 上網打一打 avocado 嘅 nutritional facts， 牛油果都有 carbs 嘅，牛油果裡面 carbs 減咗 ，fiber 都係有嘢整嘅，所以牛油果唔係係有 carbs 咯，唔係就係低糖，唔係零咯。三文魚，喂，佢裡面肌肉組織裡面嘅 glycogen， 佢唔係就係低糖，唔係零糖咯。好啦，明太子、吞拿魚、海蝦、豆腐、起司、烤菜，我話俾你聽，依個仲高添。你俾我嗌嘅話咧，佢依個好似好好味咁樣樣啦嚇。OK， 唔該曬 Alan。One third of a medium avocado， 50 grams， 三分之一啦嚇。OK， 咁咧，等先啊，但係咧，我睇唔到。Okay. 咦 ？Hold on a second， 睇唔到下面嗰 part， 你等一阵，我再望一望先。系啦，咁但系咧，如果呢个明太子、吞拿鱼、海虾、豆腐、起司、烤菜，我话俾你听，豆腐好高 carbs，OK，、okay? 高噶唔低噶。Cheese depending on 佢系咩 cheese， 如果佢真系我哋讲话靓嗰啲 cheese， 我攞一嚿出嚟俾大家睇，等等。OK， 嗱，如果你因為有聽眾都問過我嘅，即係話啊，譬如我平時食乜啊咁樣，或者係有聽眾問我依只芝士得唔得啊？咁我哋有個聽眾咧，我見過佢嘅，咁佢就俾我睇，譬如佢食嗰只芝士就唔知即係咩牛排啦，我費事講啦 ，OK， 咁咧就唔得，因為嗰啲係我哋叫做商業化嘅芝士。 即系我唔想，我直接啲讲好衰，就系话系啲平价芝士、廉价芝士。嗱，我唔系话我贵一定好，我唔系呢个意思。但系佢之所以廉价，系因为佢加咗好多其他嘢。佢之所以廉价，因为佢好赶啊去制造嘅。佢唔系真系慢慢育成，慢慢去俾佢去 mature 嘅。OK，嗱，譬如啦，我俾一个例子俾你睇。OK。嗱，依一嚿啦，OK，我唔系买呢个牌子啦，当然之后即我买咗翻嚟啫。依一个咧系意大利牌子啦，OK，即系意大利嘅芝士，意大利牌子啦。如果有一日咧，我真系有时间，我做到嘅话咧，我开一间网店，OK，或者如果有听众咧系熟呢啲嘢嘅话咧。即系教我或者咩都好啦，我整个网店啦，咁我就劈晒呢啲嘢喺上边，咁你哋买啦，咁我哋就 pack 寄俾你哋。但系咧，讲翻阵间我就要讲醋嘅问题咧，我个朋友俾我买咗一次咧，佢就已经撒手拧口，唔肯再嚟啦。OK，所以咧系好麻烦。我以前喺铜锣湾自己有铺头，咁你梗系随时走上嚟都冇问题啦。但系啱啱嗰次系拜托一个朋友，咁咧佢话咧，佢话电话系响个不停，即系嗱，我冇谂过我呢个咁嘅少少节目啦，即系家庭制作嘅少少节目系会即系有咁好反应啦。咁但系佢真系话电话响个不停，响到佢请翻嚟嗰个即系90后嘅后生仔咧，系即系唔想做啊，直情佢话。佢 handle 唔到其他嘢啦，太多嘢，即系电话系咁打嚟，系咁问几时有啊？跟住可唔可以留几多支俾佢啊？咁样，跟住佢净话嗰个男仔话唔做，咁佢梗系好惊啦。咁跟住佢又觉得话啲醋好大阵味啦，咁样。咁其实咧，大阵味嗰样嘢系可以解决嘅，因为我嚟紧我会转玻璃樽嘅。咁我都想提一提就系话咧，如果之前系已经攞咗翻去嘅听众朋友咧，你系要转翻用玻璃樽嘅，或者系。你屋企其他嘅玻璃器皿啦，因为毕竟佢系醋咧，因为之前我冇嗰啲樽，我都冇谂到呢样嘢，系啦。咁但我下一次系会用翻玻璃樽噶啦。咁到时咧就咁一支支，我而家都未知我可以用咩方法俾到你哋嘅，真系嘅。即系到底我系要开个网店，跟住你哋落 order 我寄过嚟定系点？因为我哋又冇人手嘛。The thing is，你明唔明？OK，好啦，讲翻。芝士先，OK，你睇唔到嘅呢度应该唔够清楚，见唔见到咧？嗱，望下啦，好冇？睇下啦，OK，咁佢呢度咧就系 fat 咧系30 gram of which saturates，即系饱和脂肪占咗20 gram，即系佢1/3系饱和脂肪，1/3系不饱和脂肪，which is perfect。所以 cheese 咧，尤其好似呢啲咧，well mature 嘅。Okay， 30个月嘅我呢个系，咁咧就系好嘢嚟嘅。佢咧 carbohydrates 系零啊，of which sugars 零啊。Okay， 咁就我成嚿 pack 咗佢都得噶，呢嚿嘢我都唔会过嘅。跟住 protein 蛋白质系32啦，盐系16。好，咁呢个系 base on 100个 gram，咁我呢嚿嘢咧就250个 gram 嘅。Okay， 系啦。咁呢一啲芝士咧，佢就真系用嗱30个月去慢发酵，令到佢成为一嚿，即系真系完全冇晒 carbs 嘅芝士。如果我头先提嗰啲咩牛排啊，或者系卡乜嗰啲咧，就并唔系 OK 呢一种芝士嚟嘅。嗰啲芝士佢里面加咗好多其他嘅成分喺里面咧，系并唔系好似呢个咁系会冇 carbs 咯。好啦，我呢度有另外一嚿啦，OK，我呢度另外一嚿系 Gorgonzola，即系嗰啲法毛芝士啦，即系 blue cheese 咁样样嘅，系我好中意食嘅。咁咧，我一个芝士人嚟嘅。嗱，佢嘅 fat 系27个 gram，of which saturate 19.4，pretty good，都系1/3啦。但系佢嘅 carbs 咧就系0.9，of which of sugars 咧系少过0.1 gram 嘅。所以都係好安全，都係好食得。咁你話喂，點解呢一個咧就唔及呢一個咁少 carbs 咧？其實芝士嘅種類有分別啦，同埋同佢嗰個 mature 嘅時間都有分別嘅，一個係30咯。咁如果你揾咗一個係36個月嘅，咁個其實會再低啲，但其實佢已經零噶啦，所以都唔使再低噶啦。但依一個 Gorgonzola 如果我冇記錯係18個月嘅，咁所以咧就冇咁低嘅，但係都唔使怕嘅，因為少過0.1，咁你仲想點先？係咪？好啦，咁但係講翻頭先嗰個明太子、吞拿魚、海蝦、豆腐、起司、烤菜，你一個正常人食係冇問題嘅。OK，你正常人，如果你係一日食一餐至兩餐，你係有配合 intermittent fasting，即輕斷食，絕對冇問題。如果哦，thank you，係啦，如果咧你係有督住手指就更加好添，系啦，驗住你自己嘅嗰個血糖嘅 level 係幾多啊？咁樣樣，咁樣所以咧就依三個菜係有糖，佢係低好低嘅糖，好低，但係唔係零咯。OK，希望 Chris Chow 明白我想講乜。咁嗰個低糖南蠻炸雞咧，佢隔離係應該用椰菜絲嘅，椰菜絲係屬於低糖嘅菜嚟嘅。椰菜，但系都系有糖咯。OK，carbs 我哋讲紧，咁咧佢冇用小麦粉，佢可能用咗第二啲粉去裹住个鸡去炸。咁呢间嘢喺铜锣湾嘅啫，咁啊就系咯，听众可能喺上面食嘢，可能会撞到我。咁如果我嗰日冇打扮，你就唔好过嚟同我 say hi。OK，你千祈唔好话，哎呀，我有睇你节目啫，唔好做呢啲，因为我会搵窿卷，我会即刻搵个窿卷。OK，好啦。等等下，OK，繼續答問題先。咁咧，我就開翻咧。我呢就繼續等等。啊，我讀一個聽眾嘅好消息俾大家聽先，好冇？我要揾南瓜遮住个样先。佢话佢5月嘅时候呢，等等，你咪听紧嘅，啱啱 send 俾我系咪真系？我可以读出嚟啦，照读。瘦咗35磅，咁呢，条腰瘦咗2寸，可以再瘦多啲哇！如果系咁，好冇？帮你手一齐手多啲啦，好啦，跟住呢，就答听众问题啦。我答翻头先追到我瘦嘅嗰位 Fanny 冤先，等阵。系啊，Alan，你讲得好好啊，fructose 咧即系果糖呢，系净系喺个肝度代谢嘅，所以好大镬嘅。千祈要避免啦，真系。OK，死啦！我要揾翻。OK，Fanny Yuan 问可唔可以喺 fasting 期间饮呢个防弹咖啡茶啦，咁样，定系净可以饮水啦，咁样？OK，我可以答你啦，就系、是、我应该问翻你转头，你做 fasting 嘅目的系咩先？你做 fasting 嘅目的？系你系想瘦啊？你系想 mobilize，即系调动身体里面嘅脂肪出嚟使用啊？定系点先？嗱，好简单啫。如果你饮 bulletproof，which 里面系有14×3啦，OK，14×3个 gram 嘅 fat 啦，42个 gram 嘅 fat 嘅，咁呢42个 gram 嘅 fat 咧？本身系可以喺你嘅肚腩度抽出嚟嘅，或者你嘅内脏脂肪，which is the dangerous type，OK，visceral fat。咁但系咧，你哦，你饮咗，咁佢咪唔用咯？即系其实你 fasting 嘅目的，你系希望调动啲脂肪噶嘛？你系希望你嘅身体唔好积聚咁多，因为我之前都有讲过，其实毒素系储住喺脂肪细胞里面噶嘛。咁所以你唔应该咯，你唔应该饮 bulletproof coffee 咯。我 bulletproof tea 咯，bulletproof 我系咩情况之下会叫啲人饮啦？就系、是、譬如佢系 cancer patient，我要佢开始好快地要佢开始就 進入呢個輕斷食，即係每日淨係食6個鐘頭，甚至4個鐘頭。咁佢啱啱開始，佢未能夠適應。OK，bulletproof coffee 可以，或者一啲完全冇 concept 咩叫生酮嘅人，仲係以為咧碳水化合物好重要嘅人，我同佢講話，你試一次，你試連續幾日，朝頭早唔好食早餐，淨係飲 bulletproof coffee，你試下你嘅 mental clarity，即係你嘅腦嘅嗰個清晰程度啊，思考敏捷啊，係會有好大嘅分別嘅。但系你点解要喺你断食期间饮 bulletproof coffee？咁你不如 might as well 拍嚿芝士啦。讲真，即系你嘅 fat 唔会少过嘅，因为 like I said，如果你一百，我呢度100个 gram，OK，of 呢嚿芝士，100个 gram 系呢度成嚿250，100个 gram 即系佢嘅一半少啲啲嘅啫，即系好大嚿嘅。佢都係30个 gram 嘅 fat 啫嘛，你一杯 bulletproof 3羹，即係牛油、椰子油，再加譬如 MCT 就已經42个 gram 嘅咯喎，即係你要計數咯。即係點解我成日同你哋講話，一日你可以隨意食得，但係你隨意食出嚟可能個效果唔係你如你理想噶嘛。咁所以你需要計數，而你亦都要好清楚你嘅目標係乜嘢，你先可以。即系做啱嘢咯。喂，我断食，即系如果你话我再深层次少少解释俾你听，就系、是、话如果你系糖尿病人，你系瘦嘅，你冇乜脂肪噶啦，OK？咁咧，你等一阵。如果你系冇乜脂肪嘅糖尿病人咧，咁咧你就话啊，我唔想再系啦。瘦落去，因为我已经冇乜脂肪症啦。嗱，咁就一回事，OK，系啦，咁就一回事。咁你就话喂，我系需要维持啲脂肪，因为我冇得剩啦，咁样样。咁咧你就话，OK，我净系目的，我断食嘅目的系为咗降低我嘅胰岛素水平，OK。如果你系为咗降低胰岛素水平嘅话，咁你饮 bulletproof coffee，佢系唔会 trigger 到。你嘅胰岛素上升嘅，但系佢系会 defeat 咗你系要 mobilize 啲脂肪去生酮嘅作用咯，明唔明啊？所以系一个 give and take 嚟嘅，即系要计一计数。Avocado，OK，3份，等下先，我睇清楚先。Alan 1/3个牛油果咧，系有12个 gram of which 1 gram is sugar. Fanny，如果你系一个 cancer patient 啦，you should come see me. Okay, so I can really talk to you and you know，即系我会攞个血糖试纸帮你督你嘅手指，and then 我会问你食啲乜嘢，and then I'll give you personal advice. 因为 over 一个节目咧，我要顾埋其他听众嘅感受。如果你唔喺香港，我可以同你 Skype，OK？或者系 FaceTime，或者系 WhatsApp 嘅 video call，we can still talk，OK？But、okay? yeah，你唔好即系点讲？唔好啊，轻举妄动，或者唔好好轻率咁样去处理，因为 cancer is something that we need to take it seriously，好冇？OK，继续睇问题啦，等等啊！因为好多嘅问题系想答嘅，啊有一位姓李嘅 A 字头嘅，OK，系啊，Alan 讲得好好啊，cancer patient 系一定要做 coffee enema。其实咧，我嘅 cancer patients 咧，即系我当然唔系佢医生啦，我只不过系俾 dietary advices 嘅啫，OK，同埋即系辅助性嘅，OK，咁咧，你哋咧？系 expect 要有三样嘢嘅，三样嘢咧，冻冰冰嘅辣鱼蛋正，呢 啲天气食冻嘢真系好开心。我的晚饭等等，OK，cancer patient expect 系三样嘢以上。三个我认为系核心，我必须要你哋做，就系、是、生酮啦， 生酮飲食啦，第二係咖啡灌腸啦，第三係一啲能夠幫助到個身體防止癌細胞擴散，防止健康細胞被癌細胞侵蝕，同埋 metastasis 即係嗰啲叫咩？即係滲透，OK？系啦，系三样嘢，at least 三样。当然可以有第四、第五样，但系第四、第五，如果你真系唔做，我都觉得算。但系呢三样嘢，我认为系一个即系 trinity 嚟嘅，即系好似个圣三，OK？嗰三样嘢，OK？即系圣父、圣子及圣灵嗰三样嘢一样咁重要，即系缺一不可嘅，OK？好啦，有一位姓黎嘅 A 字头嘅听众咧，佢话佢。聽咗我關於講腎上腺啦，咁2017年8月13號嗰集，佢覺得佢嘅腎上腺都弱嘅，但系冇我咁差。咁我嘅而家其實我冇嘢噶啦，我好翻，生酮好翻啦，真系。咁咧，佢如果想 message 我，點樣 message 咧？咁樣，咁嗱就我就問你啦，你係咪喺香港？如果你喺香港嘅話咧，上嚟，OK，面對面傾。咁咧，如果你唔喺香港，都係嗰句啦。咁我哋就可以 Skype、WhatsApp 或者乜嘢都好。好冇？系啦，有一位咧，Jerry 咧，系啦，咁咧个姓就 C 字头嘅，佢就话咧，佢开始食椰子油，买咗一樽冷压椰子油，发觉空肚食会胃痛，平时系唔会胃痛嘅，有咩建议咧？就系、是、我唔知你点食嘅，即系你系就咁一羹摆落口啊，定系点？咁可能系你嘅胃肠胃未习惯。處理咁大量嘅油脂，因為 like I said，其實你係需要有 lipase 嗰種酵素去幫助 break down，OK，嗰個油脂嘅脂肪嘅。咁所以咧，我唔知你係就咁不入口食啊，定係點樣啦？咁你可以係譬如飲一碗熱嘅骨湯，你知我成日都講 bone broth 骨湯噶嘛？咁你喺個骨湯咧加椰子油落去。系啦，咁样样你睇下会唔会好啲？系咪同个温度有关，定系同个酵素不足有关？即系佢有几个可能性嘅。咁我哋系要用排除法先会得到嗰、那个就系、是、啦，确实嘅答案咯。咁有一位姓七由七嘅七嘅听众，佢话真系好啊，瘦身唔瘦面系咧。有一位姓梁嘅听众咧。F 字头嘅个名，佢话佢妈咪 cancer 复发，话得翻两三个月，唔知生酮系咪有希望？我就问佢：你系咪喺香港？佢话系。既然你系喺香港嘅话咧，请你尽快啦，带你妈咪过嚟啦。我会尽我嘅能力，将我知道嘅、识嘅嘢去同你哋讲。咁当然可以做到啲乜嘢，我哋尽量去做。OK，尽人事听天命啦，好冇？OK。OK，繼續啊。Gina 姓個姓氏 L 字頭嘅，咁咧就佢話有一隻產品咧叫 Reserve 咧，我都有一盒嘅。我 actually 我有兩盒喺裏面。咁咧佢問我可唔可以食？嗱，都係嗰句，你只能夠篤手指，我唔可以答你可以或者唔可以，因為有啲人可能佢一日兑一包，佢嘅血糖都仲係喺0.5或以上，但有啲人可能佢一包就已經跌 under 0.5，咁所以你只能夠篤手指去發現，OK，到底依樣嘢你嗰個 range 可以幾多？OK，有一位姓張嘅，OK，個名係 M 字頭同埋 L 字頭嘅。佢就话佢买咗青鱼，可唔可以节目里面教佢青鱼嘅做法？唉，好简单，你煎又得，咁你煎就最好系用椰子油煎啦，椰子油饱和脂肪最高啦，安全啦，吓你可以买煮食用嘅椰子油嘅，就唔系冷压嘅，冷压或者叫冷榨嘅椰子油啦，系唔适合煮食嘅。咁你就咁用椰子油，如果系煮食用系冇味，就咁煎一煎啦，加啲海盐食。好味，OK？有焗炉嘅摆入焗炉，或者系买个光波炉吓都得嘅，就咁熟咗就食得噶啦，好简单，好冇？咁皮肤发炎咧，就增加 Omega 3 啦，同埋增加椰子油啦，OK？都系对有帮助。咁另外姜黄素都系对身体有帮助。如果系发炎嘅情况之下，有另外一位听众咧就 Kin 声嘅最尾咧系 K 字头嘅。 生酮驗血膽固醇會唔會高？因人而異，有啲人係會高。之前解釋過點解，因為你嘅膽固醇作為個載體咧，車住啲脂肪周圍走，即係車住啲三酸甘油脂周圍走，跟住去到邊抌到邊咁樣樣。OK，係啦，咁所以咧，有啲人係會高，有啲人唔會高。咁但係咧，講過好多次啦，就係膽固醇其實係一個假設嚟嘅啫。由头到尾咧，胆固醇会令到我哋血管闭塞，会造成心血管疾病。由头到尾都只不过系一个假设。OK，上生酮啦，朝头早开始饮油啦，定系先食菜啦，菜咪都要煮熟啦，直接打碎啦，你中意啦，冇所谓啦。跟住佢俾一支酵素俾我睇，咁样样，咁咧就问我咧，嗱，大家睇一睇张相啦吓，OK，见唔见到？我唔知你见得有几清楚啦。OK，系日本名嘅，日本嘢嚟嘅，就写住咧碳水化物35.3 gram。咁你觉得得唔得咧？吓，即系你咪试下饮完呢支就翻去笃手指，睇下你仲会唔会喺呢一个生酮嘅状态咯？我断估系唔会咯，系啊，因为35.3，你不如食碗饭落肚，如果系咁吓。OK，有一位 Grace 就L 字头嘅个姓，咁我而家啱先睇到个 message，就佢想22号咧过嚟揾我咁样样，系啦，咁咧就佢就话咧佢唔知系咪医护人员嚟嘅，佢就话咧佢发觉嗰啲碱性嘅饮食咧，譬如蔬菜汁咧咁样，对癌症病人系有好处嘅，咁呢个我唔否定嘅吓，系有好处嘅。但系你增佢有好处嘅原因，我认为系同酵素有关，因为其实有一派嘅睇法咧，有个 Doctor Gonzalez 过咗身噶啦，佢嗰个医癌症嘅方法，佢系肿瘤科医生嚟嘅，佢医癌症嘅方法就系所谓嘅酵素疗法啊嘛。就系俾好多好多嘅酵素，讲紧一日食几百粒嘅药丸，香港都有一个地方系 practice 紧呢样嘢嘅，几百粒药丸，我哋讲紧唔系一二百，系三四五百粒药丸一日，系相当之困难嘅。咁另外一个叫 Gerson therapy 啦，即系割针疗法啦，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噶啦。佢都系要我哋饮好多嘅蔬菜汁嘅，都系补充酵素嘅。不过咧，我觉得酵素系有佢嘅 upside，有佢嘅好处，但系你同时亦都要观察佢里面嘅糖分咯。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谂下一个牛油果尚且有咁多嘅 carbs，咁如果你饮嘅系苹果汁啊、红萝卜啊咁样，which 系 Gerson therapy 用嘅咧，我就有保留，因为如果你饮咗，你唔影响你嘅血糖，你嘅血糖仲可以维持喺我要求你维持喺嘅嗰个水平里面咧，咁你当然可以饮啦。但系都系嗰句。每个人嘅身体嘅处理都唔同，所以你系要睇翻你嗰、那个酮体系咪 within 嗰个 range 咯？OK，好啦，红茶菌帽咧我就唔卖啦。点解咧？因为咧我冇啊，我唔够啦。我嗱，大家去 pan 过去，见唔见到我嗰两缸仔？仲喺度係咪？OK，咁我而家買咗一個大缸翻嚟咧，咁我就會再去整整大，因為我上次我發覺我咁兩盎仔咧，produce 到十零支嘅啫，十零支係唔夠嘅。我而家仲爭一個聽眾朋友啦，Sally 啊，係啊，我仲爭阿 Sally 一啲係啦，咁我就會分咯，係啊。我就會分翻到時，就係可能大缸視乎大家嘅需求咯。即係如果你話喂，我係要醋嘅咁樣，咁可能即要醋嘅人係多啲，咁我就會大缸整醋咯，跟住細缸就係整即刻飲得嗰啲，即係紅茶菌咯，係啦，有氣嘅即刻飲得嘅咁，就唔使開水嘅。咁如果醋就要開水嘅。我到時可能會兩個 size 啊，咁同埋睇大家嘅需求。咁所以你哋要嘅話，就我諗我開個 post 出嚟啦。你哋唔好 PM 我啦，我會亂噶，係啊。咁你哋咧就喺個 post 度下邊留言咯，話你 要留，暫時我只能夠做到可能一人一支咁樣啦。咁譬如話你要一支醋、一支紅茶菌，或者係你要兩支都係紅茶菌，或者兩支都係醋，係啦。總之我諗一至兩支咯，我視乎我嘅 production 做到幾多，因為呢啲係冇得催佢嘅。佢係要咁耐嘅，真係。尤其你天氣凍發酵嘅嘢係特別慢嘅。Kefir 可以飲嘅，可以飲嘅，但係你都係要睇翻佢會唔會影響到你嘅血糖 level 喎。因為你記住你嘅血糖 level 係要 within 0.5或以上，OK？如果低過嘅話咧，你就真係要即刻 jack up 啦，好冇？OK？咁咧就有聽眾咧，Winnie 咧就話飲咗好味，但係發覺咧。佢里面佢话见到有啲咁嘅碎碎咧，佢话咩嚟噶？咁饮唔饮得噶？咁定系可以另外再整一支？哦，其实饮得噶，佢系即系其实系嗰啲有机物质嚟嘅，即系佢唔系对身体唔好嘅，你唔使担心。咁但系当然你嫌佢肉酸，你嫌佢核突嘅话，咁你都可以抽佢出嚟冇问题嘅。OK，好唔好？咁就我哋今日时间到呢度咯。咁啊，仲有问题我下一集再答啦。记住下一集系。26号，OK，拜拜。